哎，大家好，各位城寨朋友，各位香港市民，各位新界， 各位大圍嘅市民，大家好， 大圍嘅街坊，大家好。我是范國威同埋劉世亮，城寨創辦人啊。我哋逢星期五晚咧，就10点至11点钟咧，喺城寨政治咖喱飯咧有個時事清談嘅節目嘅。今日就搞搞新意思，我哋特別咧係嚟到大圍呢、這個大圍港鐵站嘅 D 出口啊，咁啊拉近我哋同我哋聽眾街坊嘅距離，咁啊喺區裏面歐多啊，現場做呢個 Facebook Live， 要咁嘅 啊！哇，這個咁嘅麥咧，自從1989年之後我都未用過，估唔到咧嚟到大圍做呢個直播咧，第一咧就我哋咧就係似埋老番嗰啲咁樣嘅，喺呢個車站啊，準備一有呢個食環嚟咧走鬼咁樣。咁第二咧就攞翻一個當年呢個89年天安門廣場嘅麥出嚟，就喺度做直播，咁都係一個紀錄嚟嘅，其實係。咁頭先我嚟到咧就個心嚟一嚟啊！因為見不到你，又見不到你的兄弟，只是見到全部都是鄧家彪的老友，那就大學了這樣，那就知道你的形勢都不妙了這樣。那呼籲大家不要只是在聽我們說話，3月11日大圍的街坊記住出來表態，今次補選，因為為什麼呢？是因為 DQ， 因為人大釋法是褫奪了香港民意由人市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議員的資格，咁所以咧，先至有呢個補選嘅。呢、這個我哋出嚟表態，就係我哋嘅責任。我哋要保住我哋香港呢一制，就係要出嚟表態啦。係。嗱，咁咧就其實我哋 Facebook 直播就唔使呢個都聽到噶。 哦，我係俾現場 嘅。係啊，俾現場嘅街坊，咁大家可以埋嚟聽下我哋講下，究竟今次選舉同你嘅關係係咩咧？係。呢、這個最重要啦，我覺得。自從呢個預算案發表之後啊。今次陳茂波嘅預算案咧，就係有史以嚟啊，2011年以嚟最低民意調查，根據港大呢個中評院嘅民意調查咧，係最低嘅支持度嘅一份財政預算案。錢去咗邊咧？喂，用咗好多錢嘅喎，淨係河套區都200亿，其他嘅創科嘅撥款300亿，咁啊，仲有海洋公園10000张門票，仲有免考呢個 DSE 啊等等呢啲咁嘅騎呢嘢。咁但係實際上咧，我相信今次嘅選舉絕對咧就係同我哋將來香港市民嘅血汗錢有關嘅。 係。誒，世良講得好啊！嗱，各位香港市民，大家搞清楚，主權移交20年啦，1997年到而家，今年財政儲備、財政盈餘啊，即係今年嘅財政年度嘅財政盈餘咧。是有史以嚟咁多嘅， 係 1380亿，係1380亿，係好龐大嘅財政盈餘，從來冇喺一年裏面咧，透過賣地啊、收益啊等等咧，係令到個財政盈餘係咁高。但係點解有咁龐大嘅財政盈餘？我哋嘅庫房水浸，但係我哋嘅財政司司長喺推出呢個財政預算案，明明都話要派翻40%出嚟，有呢啲嘅所謂嘅叫做派糖措施。但是都是會咁多嘅民憤，咁多嘅社會上面嘅反彈，咁興嘅咧咁樣，喂，真係其來自有因喎、哦，唔係就係今年有錢啊！大家要搞清楚啊，香港市民，我哋真係要個事實就係、是、過去10几年，我哋嘅特區政府從來都係點樣呢？就係、是、低估政府嘅收入，高估政府嘅開支。講就講話，我預計咧嚟緊呢個財政年度可能有100亿、150亿嘅盈餘，去到最尾咧，以前咧就係3-7倍咁多。今年咧係10倍咁多，比原本預計嘅係咁多。仲有啊，我哋嘅特區政府嘅財政儲備係有11000亿，係11000亿，外匯儲備係30000亿。哇！即係換句話講，加埋係40000亿，40000亿係幾多錢咧？ 嗱， 我再俾一個數字，大家你就知道幾恐怖。當年曾蔭權做財政司司長喺金融風暴嗰陣時打大鱷。嗰陣時咪要打大鱷㗎嘛，係咪？呢個索羅斯追擊港元啊嘛，係咪？咁我哋財政司司長就入市去打大鱷。當其時嘅特區政府嘅財政啊，即係承負身家，先至係講緊1000亿嘅，係1000亿嘅。 今 時今日係40倍咁多，你睇一睇我哋特區政府點解係全世界啊地方政府國家嚟講其中一個最有錢嘅政府，但係。我哋點解有咁多民憤？就係、是、一路冇做好，就係、是、長遠規劃啦。你睇一睇好多嘅問題，阿世良其實喺節目裏面成日都講嘅。 最好係全民派錢。啱啊！嗱，講得啱，最少每人1万，我話俾你聽，點解啊？ 因為那些錢如果不還富於民的話去了哪呢？這個絕對跟3月11日投票有關的了、因為政府為什麼不派呢？就是因為將來他已經講了，放在創科裏面的撥款今次500億是開頭，楊偉雄出來說跟著會用1000億最少、1000億啊，一年的財政收入那麼多，然後就撥去這些創科。好啦，你說創科是不是有利於大家這些這樣年輕人，在大圍這些剛剛放學的朋友呢？才不是，那些錢撥出去河套就落咗去深圳的科技企業那裡，而將來創造的就業就是靠輸入外勞，根本跟香港人是沒有關的， 他還要用我們的錢去投資、 所以不派就是這樣，因為他要留下來投資下去共產黨要求的科技產業和將來的一帶一路基金，即是說香港人的血汗錢全部就由這一班沒有民意基礎的官員去幫你去投資。喂大佬，你問6000元他都不肯給，每人6000元派曬啊，都派唔曬今年嘅財政盈餘啊， 派一半嘅咋， 只係派咗一半咋，大佬40000億係咩數字？你諗下，40000億，相對起當時1998年特區政府打大鱷嗰陣時係只不過係得1000億，然後我哋睇到老人院舍排隊，老人家喺輪候期間不少過身，因為院舍供應不足。你們看到我們現在的所謂小班教學講了這麼多年20年了，到現在一班20人都做不到，是吧？你想想，講退休保障，強積金根本沒辦法保障香港人口老化那個的退休生活，叫他搞全民退保到現在不肯搞。喂大佬，只是這一刻500億都不肯，反而500億就等於河套搞創科。你問如果你是香港人，你不憤怒？3月11日出來選舉就是你要選一些幫我們進去立法會夾住我們的錢的人，而不是站在政府那邊將我們香港人的血汗錢一起倒在深圳河的人。 是你說得對，剛才有位藍絲走過指一指我，指罵我了，范威你吃屎了，這樣不要緊，你罵我沒什麼所謂。為什麼要說3-1-1呢？這樣是因為投票呢是重要，而投票呢是決定了我們的政府那個管治的水平，是不是派錢，是不是有回應到立法機關，即是立法會的施政的，大家搞清楚。大家記不記得沙士期間，又或者是1998年的時候，這個金融風暴嘛，是不是那時候立法會即使是因為已經引入了這個比例代表制成為多黨制，但是因為我經濟差，那時候有8黨聯盟向政府團結一致地施壓，是令到政府是推出較多的利民紓困的措施。你要記住，財政預算案就是今次3月11日立法會補選之後哪一個選了進去是哪一個，記住跟住立即就要開始審議㗎喇， 就係審議，係啦， 就要審議 啦。 如果立法會係唔批准嘅話呢，財政預算案係會坐咗喺度嘅，政府呢就要再重新地提另外一個財政預算案，當然啦就面對一個危機啦，政府有冇錢使啦，係咪有啲叫臨時撥款令到政府唔會停擺啦，呢、這個唔係最重要嘅，個最重要就係點樣呢，就係、是、立法會建制派、保皇黨或者民主派如果能夠團結一致，認為這個財政預算案是不可取的話，是決定是投票權，而政府見到這個財政預算案如果將會被否決，是不能批錢出來給他使的話，政府就有機會做真正的利民紓困長遠規劃，甚至乎是派錢了。所以當有藍絲說、哎、房委你吃屎了，那麻煩你是可能同緊自己荷包作對，因為如果我哋能夠俾到壓力，透過311嘅投票俾到壓力，建制派、保皇黨、政府嘅話咧，派錢先至有可能成為真正嘅事實。就係因為而家個制度係扭曲得咁緊要啊，係扭曲得無以復加，所以係有原因嘅。 我話你聽啊，屎都冇得你食啊！而家選鄧家彪，點解咧？就因為啲建制派入到去咧，就一定係要同政府企埋一齊嘅。雖然佢而家都話派，但係入到去投票嗰陣時咧，只要阿爺一出聲一夾，就總要投贊成票嘅。所以佢而家講到天花龍鳳都冇用，為咗呃你張選票，佢梗係會話派錢啦。但係過去嘅紀錄，你睇下工聯會，喂大佬，九巴嗰個車長俾人炒魷，佢居然可以企喺呢個 巴士公司管理方嗰邊，而唔係企喺工人嗰邊嘅，係嘛？譴責完之後，嗱嗱臨即刻就係刪咗個 post。刪咗 post 之後可以再 upload 咁啊，蠢仔，係咪先？以為淨係刪咗之後就唔可以再 upload 嘅咩？即係當人傻嘅，我覺得。所以嗱，記住3月11日，如果你唔想我哋辛辛苦苦儲埋嘅錢，1萬億咁樣抌出去，係倒落鹹水海成為大白象嘅話，你一定要選一啲係敢向政府 say no 嘅候選人，呢個先係最重要。仲有就係話，一入去第一件事要做就係逼政府否決呢個預算案，逼政府重新談判，每一個香港人都要派錢，因為呢個政府根本係信唔過而家，係將所有嘅錢倒落去河套嗰陣時，唔係擺喺香港嘅老人福利，唔係擺喺退休保障，亦都唔係擺喺教育。你問我，以前我都唔贊成，因為覺得好似要擺喺啲長遠投資嗰度，但今年我覺得已經去到極限，忍無可忍啊，係咪先？你見到幾百億咁樣撥落去嗰啲嘅創科企業嗰度，係咪做基建都幾百億？呢、這個就係我覺得大家3月11日要出嚟投票嘅一個原因。唔好以為同你冇關，唔好以為政治爭拗好煩厭，其實唔係，今次選舉係同你個荷包有關。呢樣嘢直接就係同香港每一個人，包括我哋下一代嘅長遠利益。如果嗰啲錢擺喺教育嗰度，同你下一代有關。如果嗰啲錢擺喺老人退休，擺喺老人院舍嗰度，同你上一代有關。所以我就話今次3.11，除咗係對呢個人大 DQ 嘅表態之外，亦都係對預算案嘅表態。 因為預算案就有個迫切性啦，喺月底咧就要去完成呢個辯論之後，就要付諸表決，呢個係重要嘅。鄧家彪早前大概10日、8日前，我同佢一起出席一個 Now TV 嗰個選舉論壇，帶埋佢嘅黨友麥美娟咧，就好懶醒咁問我問題喎。佢話：阿范國威，你贊唔贊成呢個派錢啊？我哋工聯會咧就贊成派錢6000蚊咁樣。跟住我答佢：我贊成，政府有咁龐大嘅財政盈餘，我贊成派錢8000至10000。咁佢即刻叫我收聲，收聲得，等我繼續講。當呢個劏房波，呢個劏房波公布咗財政預算案之後咧，工聯會就即刻轉口啦。咁不如咁啦，如果我哋嘅財政預算案唔贊成派錢嘅話咧，咁不如你可唔可以加碼呢個嘅200億啊，使喺某一啲嘅社群嗰度啊，一啲嘅基層市民度啦。佢哋唔再強調，亦都唔堅持，都唔好話選唔選到，未選到已經轉態啊，大佬。而家不如咁啦，每人派錢4000，由6000又下降到去4000。呢4000咧唔一定係現兜兜嘅錢嘅，咁可能係你擺喺呢啲醫療啊、教育啊咁樣。嗱，呢個就係工聯會、建制派、保皇黨、民建聯嘅取態啦。咁所以民主同民生真係冇分開嘅喎，你要記住喎。頭先你講係喺好多市民食花生啦，兩條友仔喺坐喺呢度做乜鬼啊？喺度講嘢啊？投票嗰啲都係政黨喺立法會裏面爭拗啦。我係忘記咗我哋嘅教育、醫療、交通、集體運輸系統放工，點解有咁多人？點解每年有超過1000名嘅長者喺輪候呢個安老宿位嘅過程係死咗？每年有超過10000名嘅大學係呢個中學畢業生係合資格入讀大學，但係點解冇得喺香港讀學士學位？我哋有8間大學嘅大佬，我哋有8間大學，未計呢個公開大學啊！但係就係學額不足，係我哋特區政府投放資源不足。我哋嘅醫療系統公布，你睇下啲長者，你問一問啲長者，任何人去我急症室再比較起1997年你去急症室，你當其時要輪候嘅時間多2倍、3倍，甚至乎4倍。你如果要睇專科嘅話咧，以前可能輪候2-3個月就輪候得到嘅專科，而家講係點啊？而家係講緊用年去計嘅。是用年份去計，是等一年、年半、12個月、18個月，甚至乎24個月。喂，我係做區議員，我係做地區居然有好多長者向我哋投訴。我哋嘅政府，但係同一時間就係只係喺大白象跨境基建工程 先至揮金 錢，非常之疏爽。我做過立法會財委會，我坐過立法會人事編制委員會、公務小組委員會。一個朝後早就可以撥100億出嚟，喂大佬真係好恐怖，我想講。但係講到牙血都出埋，我哋嗰啲長期病患者，我哋嗰啲需要有特別藥去治療嘅病情嘅一啲嘅長期病患者，冇得到足夠嘅支援。我哋嘅教育、我哋嘅房屋、我哋嘅醫療，97年我哋香港之始就係話呢個農屋 到二十年係冇進步過，仲係大倒退。而家我哋講緊就係劏房，講緊就係棺材屋。呢、這個其實就係同特區政府越嚟越不受到立法機關制約係有關嘅，係成一個比例嘅。其實係 過去嗰五年所有施政嘅失誤係冇人需要負責嘅。亦都係因為個政府唔需要受大家嘅監督，佢可以隨意將啲錢，中意俾河套嘅就俾河套，中意俾落去做乜嘢嘅幾百億幾百億咁俾落去，但係俾每一個香港人嘅，佢就勒住勒住唔俾。嗱，呢個就係今時今日我哋選舉一個最重要嘅標準，就係選出嚟嘅人係咪代表你哋？一或佢代表嘅係中資財團，代表共產黨，代表緊香港嘅大地產財團。去到最後尾投票就跪低，講嗰陣時候天下無敵，扮到英明神武，大佬北區塞車，因為車多咁都講得出嘅。 神邏輯， 喂大佬天才嚟，你啲真係，如果你選啲咁嘅天才入去立法會，恭喜你啊！頭先嗰阿伯話你食屎啊，屎都冇得食啊，真係啊！如果北區塞車，因為車多，咁嘅結論都要咁耐，因為競選先至發現嘅話，呢啲係乜嘢質素嘅候選人，係咪啊？我就知道咧。有啲團體、有啲組織契弟特別多嘅，就因為契弟多咯，係嘛？點解鄧家彪成日俾人笑啊？因為可笑咯，係嘛？呢、這個我最大發現啦，呢、這個真係。所以我話俾大家聽，呢、這個選舉係關乎香港人係咪真係可以捍衞我哋嘅公共財政嘅自主啊？唔係淨係政治上嘅自主啊，個公共財政。你見到而家開緊兩會，大佬澳門特首崔世安啊，都唔使抄筆記啊，翹埋隻手喺度發呆。你睇林鄭月娥坐喺度，好似個小學生咁樣。大佬嗰份嘢使乜抄筆記啊？因為有曬 summary 發俾你嘅，根本係喺度做樣，喺度討好呢個習近平。你見到都想作嘔，其實係。如果香港嘅政府根本唔係香港人話事嘅話，你會諗下嗰萬幾億嘅財政儲備喺未來嗰五年會去咗邊？呢、這個大家快諗清楚，我哋唔係講緊真普選，唔係講緊佔中等等呢啲問題，而家講緊嘅就係我哋嘅公共財政，我哋嘅財政儲備，香港人儲咗咁多年嘅萬幾億嘅錢，係咪用翻喺香港社會，因為用喺深圳？ 我同阿細良喺政治咖喱飯嘅節目多次講，我哋擔心香港嘅制度倒退。唔單止淨係政治上面或者要拖呢個香港民主進程嘅後腿，甚至乎要搞到倒退啊！整一個人大八三一框架，唔係淨係政治議題，你睇一睇民生議題，而家點樣變得越嚟越差，係折磨香港人，就係呢個原因，係分唔開嘅。當政府唔重視民意，當政府漠視民意嘅話咧，你喺選舉本來明明係一個民意發聲好嘅機會，你都唔會投票，咁政府就大條道理，咦？喂，我 DQ 議員可能係啱嘅喎，你哋都冇民意基礎，你班嘅反對派、民主派冇民意基礎，我日後推出嘅政策可以更加趾高氣揚地，更加唔理我哋香港人點樣嘅諗法。嗱，喂，這個真係懲罰緊我哋喎，係赤裸裸地懲罰緊我哋，唔單止係政治公民權利，而係我哋嘅民生都係受到直接嘅影響，咪呢個好關鍵嘅喎，咁樣係。咁當然，梗有市民成日都講嘅啦，我係每次選舉都經常。哎，你哋唔好拗咁多啦，好多爭拗啊，咁樣係阿條啲乜嘢啊，咁樣嗱，阿條就係英文啦，係咪？但係唔好忘記喎，喺西方社會講阿條好似話拗撬啊，梗係一啲唔係好嘅嘢。但係西方社會我哋講話 agree to disagree， 我哋梗係唔有唔同嘅睇法，就政府嘅施政，就理財有唔同嘅睇法，所以透過辯論，咪喺議會裏面同官方又有民意代表咁制定出嚟嘅公共政策先至係符合民意、符合整體利益噶嘛，唔係話一拗親咧就唔係幾好啦咁樣嗱，所以點解每一次選舉就梗有啲中間超人啊，有啲扮中間啊、枷鎖型嘅候選人就會走出嚟，呢個建制泛民都係嘈得好緊要，所以我哋應該斯文啲傾掂佢，我哋好務實，我哋好某一部分嘅香港覺得。唔係幾好，政治都係污衊，拗得多、嘈得多都係唔係幾好，家和萬事興。嗱，呢個就係北京政府，呢個就係特區政府嘅處理啦。用好多時間就搞到咧，喺議會裏邊做營造一個好似好混亂嘅咁樣。 佢就係想冚聲啊嘛，想民意代表唔出聲，係去嘈政府，政府咪可以騎在人民頭上，施政不受到制約，使錢不受到制約，甚至乎唔會受到挑戰同埋質疑咯。呢、這個就係咁樣啦。當你以為香港成為咗一言堂，當你以為香港係好似好和諧嗰陣時候，你睇一睇我哋嘅公帑、我哋嘅民生點樣受到影響？呢、這個係活生生嘅喎，其實係血淋淋添。我想講係。教主啊，明白，明白，好，好，好。 但係呢啲唔犀利嘅，我覺得。我實際上我想講嘅就係咩咧？係因為你哋唔知道個實情，所以你哋覺得爭拗係冇意思。但當你知道香港人點樣俾人欺負，政府點樣呃香港人嗰陣時候，你就唔到你唔慶。我話俾大家聽，你打開個水喉。你知唔知我哋香港人買嘅東江水嘅價錢係貴過澳門、貴過東莞、貴過深圳，根本就當我哋係傻嘅。我再話俾大家聽，大家記住500蚊紙，大家唔好亂亂咁收啊！而家好多人喺大陸印一啲500蚊紙攞出嚟當真銀紙用，喺香港電影公司印啲假銀紙去拍戲，就俾警方檢控。在淘寶公然買香港的假銀紙是沒有事的，在法庭裏面只要聲稱我是大陸遊客，拿個手機出來拍攝陪審團，警察是不敢拘捕他的，可以大無私樣地走的。你說有沒有搞錯？黃鳳瑤婆婆戴條頸巾寫著光復香港進去的法庭裏面，即刻給個官判表示法庭下個禮拜刑，你不留你佢哋，如果你知道個實情嘅話，香港個基建超支大家知嘅，一千啊，港珠澳大橋、高鐵、蓮塘口岸加加埋埋嘅超支係1000億，1000億大家知唔知可以用喺老人福利、用喺教育裏邊，可以用幾多可以改善翻民生？超支已經係1000億。如果你議員你唔興，你唔同佢反台，超支不斷，不斷大白象出現，然後你覺得自己有負於市民，係咪？你點會唔怒氣？你點會唔同佢拗？係咪？最終跟住佢就話你搞事，話你拉布，然後叫警察入嚟拉走啲議員。呢、這個就係香港今時今日，你可以乜都唔聽，你可以行過繼續鬧我哋，叫我哋食屎，但係最終食屎一個係你下一代啊！不是我們兩個，如是者這樣的體制一路下去，5年、10年、15年、20年之後，香港的10000多億將會消失到變成赤字，然後你想想你下一代吃什麼，到時你都輕了啦，其實幾時輪到我們是吧？我是多謝了，記住叫多些人出來投票啊，知不知道？所以我就說這個是捍衛我們的錢啊，不是捍衛我們的民主啊，因為沒有了公共財政的自主，就什麼自治都玩完，這個才是最根本的。你想想斷了你財路，你什麼錢都不到去控制的時候，你還說什麼雙普選，你還說什麼高度自治，不到你話事了，已經是這個財政預算案就是中國優先的財政預算案，不是香港人優先。 我睇翻啱啱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喺嗰個經常性開支嗰度，明明嗱，大家記得啦，明明個零月前咪流感高峰期又死過幾十人啦，差唔多接近100人。我哋嘅特首777林鄭月娥就即刻話啊，我加翻5億俾你。呢5億咧咁大把咧，其實就係過去嗰2年林鄭月娥未做特首，佢做呢個政務司司長嗰陣時咧，當其時嘅特區政府削減咗我哋嘅公共醫療系統。但今年推出的財政預算案投放在基建工程裏面的金額都仲係要多過呢個投放在醫療嗰度，你係會知道我係政府嘅施政嘅重點。當基建、覓地、建屋，當我哋嘅林鄭月娥喺公布第一份嘅施政報告係以置業為主嘅綠置居首次上車盤作為主導，你就會知道咧根本 是沒有心地是去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就是要大量增加公營房屋嘛，是不是？這個公營房屋、資助房屋是包括居屋和公屋，以公屋為主的。但是你的政府就是怎樣呢？政府為什麼說是要做這個的以置業作為主導，這個才可以給得到這個的大地產商，地產商是可以繼續發財，財政不是這個公共政策上面才是繼續傾斜嘛。透過這些基建，這些建築公司，特別是紅色資本中資的公司，才可以做到真真正正我們香港的財富的大轉移。不是怎可以左手擺右手，左袋擺右袋的錢呢，由我們的公帑落去那隻手上。你看一看，喂，蔣麗雲真的很離譜，蔣麗雲就最經典，為什麼呢？就是這個鉛水事件，許先生承建商中資機構許先生就在裡面工作的了。不單止是這樣，鉛水事件也都揭示了這些建制派保皇黨不單止是幫政府去制定一些偏袒財團，繼續是維持香港深層次矛盾、貧富懸殊一些公共政策，還要趾高氣揚，調回轉頭用隻手指指住你的鼻哥，說你飲東江水就要感恩，鬧回你轉頭，用一些我們叫做連繫民族主義是去迷惑人心。哎，說東江水是 最大的 政府是優待我們的大陸政府，我們應該要很感恩，但明明明買明賣的這個商業 協議 還要是最貴的，還要是很貴的，貴很多很多，還要調轉頭鬧回我們。這個就是香港今時今日幾咁扭曲的事件了。當立法機關要有立法會員要監督他的時候，就要 DQ 你。明明有民意基礎，18万人啊，記住啊，是18万香港選民選出嚟嘅6位嘅立法會議員，就要 DQ 咗你。呢、這個咪就係施政咯。呢、這個共產黨即係唔能夠解決問題，就專係解決嗰啲提出問題嘅人 ，DQ 咗你，令你冚聲搞一言堂，嗰、那個管治方法咪就係嚟到香港咯。今時今日， 嗱，你只要諗翻轉頭，香港10几亿嘅財政儲備，點樣可以慢慢轉移到去國企？公司公司大陸的企業手上，他一定要立法會配合的。如果立法會不配合那些，他就 DQ 了，跟住就說你左頭左勢違反議事規則，跟住報警，叫差人拉你們。他就是正正就是將立法會變成一個橡皮圖章，所有政府遞上來的撥款無論幾咁荒謬，是不是不斷超支都好，你都要投債成票。咁樣嘅話就可以將香港人嘅錢一分一毫逐步轉移到去香港嘅新利益集團，就由林鄭月娥同共產黨官員再加內地企業組成嘅一個新嘅利益集團。如果唔係，點會撥500亿去創科嗰度？係面不改容啊！你諗下，擺落去老人嗰度，一分一毫都要算過度過。同佢講話派6000蚊，好似洪水猛獸咁樣，係咪？個個出嚟 defend 喺度鬧，由陳茂波、張建宗到林鄭月娥都喺度鬧嗰啲話要派錢嗰啲人。呢、這個就係我哋今日睇到香港政府仲係咪代表香港人，將我哋10几亿嘅儲備通過一個橡皮圖章嘅立法會，將佢轉移去大陸嘅企業投資喺河套，投資翻深圳，投資去一帶一路。你想想，這個對我們下一代會造成什麼影響？還有沒有工作？香港還是不是一個安居樂業的地方？我想問大家，知不知道居屋最新交易是多少錢？富榮花園900万。 900万， 今天我聽新聞 真是誇張。 即是說地產代理估計居屋將會在下個月破1000万，居屋樓價賣1000万。大家有冇想象過1000万係幾多錢？大家諗下，呢啲小朋友佢將來讀完書之後，佢揾幾耐先揾到100万？佢仲連居屋都買唔起，我話俾你聽。5年前上台，林鄭月娥係政務司司長，一路話解決香港嘅房屋問題。你見到結果，私人樓宇地攞咗去俾私人樓，私人樓起完之後賣俾大陸佬，然後香港人根本係買唔起嘅。然後跟住私人樓宇一路咁係咁升，帶動居屋係咁升。你諗下，居屋賣1000万呢個乜嘢概念啊？真係黐線，我覺得真係。但係冇人負責， 運防局上一任的局長張炳良退了下來，不關自己事。上一任的勞福局長連強積金對沖搞不定，連退保搞不定，貧富懸殊繼續擴大的張建宗升官發財，今屆做政務司司長。上一屆在新界東北裏面名益香港地產商的陳茂波再升一級，又劏房又剩，再升一級做財政司。然後房屋政策搞到一鍋粥的林鄭月娥再升一級做特首。越是做得衰的就越是升官，只要你是捍衛大陸的利益你就升官發財。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見到，如果你選一個跟他們站在一起的立法會議員，我恭喜你屎都沒得吃。 即是你不能夠不令我們去懷念以前這個殖民地政府， 一千 或者除非你不比較，你只要邏輯思維，這個根本就不是你的政治信仰，你的意識形態，你是黃絲或是完全沒有，你只要做少少邏輯推論，你看回97年那時的樓價，那時的物價，我們的工資水平到現在樓價是升了多少，物價是升了多少，而我們的工資有部分的行業甚至乎沒有升，還有倒退的情況，你就會知道香港今時今日是幾咁惡劣。為什麼有時我們說話要有爭取民主是有原因的，確實是需要有受到制約的，當人大八三一現在落了框架，就算我們不跟你說民主運動，你是不是都應該是要在施政那裡要做回好一點？為什麼麥理浩的年代97年那時候人家十年期間醫療房屋有聯署落成，都做好多事，你看我們特區政府呢20年，你不要我們之前在節目講過，看一看什麼都不要說沒地啊起樓啊，你看一看啟德97年搬了丟空了，到現在是擺了足足20年沒有做一個好的規劃發展。但是同一時間政府就最厲害是什麼呢？就真的向北京政府學習，向共產黨學習。我就是要轉移視線，我只是搞政治論述的，洗了你腦之後你就會覺得我是皇恩浩蕩，我就是好的管治者，這樣是，但實際沒有解決的問題啊。所以呢，不用這個啟德的地有效地去用，我是怎樣呢？我就專搞你的第二大水庫萬宜水庫啊，又說要在這個綠化地方起樓啊，不如要填海啦，不如起插針樓啦，就是做這些事。但實際上你看一看，你只要邏輯推論一下，這個根本是其實 IQ 問題，你問一問自己，邏輯推論一下，你就會知道我們的政府現在的施政水平是落後到怎樣。我們有很多的制度其實呢是承接了在20年前的殖民地政府的，但是有些是沒有變過，沒有因時制宜地改善，有些呢就丟空了，有些呢就荒廢。當我們的政府不作為，但又不斷儲錢，所以才造成今日過萬億的財政儲備，30000億的這個外匯儲備，但是就是沒有做到。政府的功能就是怎樣呢？政府的功能在收税，就是運用公共理財的哲學去做一些市場上面自由市場上面提供不到的服務嘛，就是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等這些服務嘛。但我們的政府做不好，所以為什麼今時今日細糧又好，很多左翼的朋友都認為可能真的要派錢，派錢就是現兜兜，派錢就是有累退性，派錢就是公平地去令到我們的政府不要庫房水浸的同時不會亂咁使錢。因為右派的經濟學者就會覺得政府太多錢就會失衡，而政府使錢如果是施政水平低下的話呢，就會使得好冇效益。再加上當我們的政府是要親共，我們的政府是要向北京是要叩頭，是要做財富轉移，令到有些紅色資本是落格或者是食水好深的話，就是令到我們香港人的錢是枉洗嘛。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說話不贊成大陸化，我們會覺得港中矛盾是嚴重，我們覺得應該有適當地是去以港人優先作為我們制定公共政策的原則，就是這解。但是政府就做啲乜嘢？建制派就話： 星期日記投票啊！ 你哋反共啦，你哋抗中啦，你哋拉布啦，議會假設擺所有嘢上去都應該係要通過喎。其實佢每一次當議員質詢多少少，政府又唔提交足夠文件嘅話咧，就開行過主流媒體啲報紙啊、大公文匯，咪你唔啱咯，你拉布 拉布 咯。喂，咁你要個議會嚟做乜嘢？你要個議會嚟做乜嘢？你問一問點解世界各地雲雲咁多世界各地200個主權國家 都每一個國家都係有個議會，議會係因為係民意代表有代表權，唔係淨係技術官僚喺呢個冷氣房裏面制定公共政策嘛。公共政策要透過議會不斷嘅審視，先至可以完善啊嘛。呢個係個功能，呢個係常態嚟。但係我哋嘅特區政府其實或者香港社會其實而家係扭曲得係非常之不常態、唔正常，甚至乎係變態嘅添啊。 香港而家咧就冇咗多，契弟多。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如果你用你手上邊咁珍貴的選票，去選多個契弟入去咧，其實冇改變到嘅。你選范国威未必可以將所有嘢解決，但係起碼最少，當嗰樣嘢上到嚟立法會，要為香港人去揮嗰陣時候，佢會去到盡。我聽唔明白你講咩啊？唔該，講翻廣東話。嗱，呢個就係今時今日香港。討好權貴的人多的是，為共產黨發聲的周街都是，你看看香港島、九龍西那些共產黨支持那些候選人那些 banner 那些派傳單那些人是多到不得了的，是在整個選舉裏面，傳媒根本連論壇都不搞， TVB 特登冷處理，就是等大家不要出來投票，然後由他的鐵票去保送鄧家彪去當選、陳家沛當選、鄭永信當選，咁就最好啦。所以我哋寧願坐喺呢個港鐵站門口，喺度嗌到聲都沙，叫大家去投票。因為香港嘅傳媒根本就唔想大家知道三月十一號有選舉，咁樣嘅話佢就最 happy 啦。然後跟住就用掌心雷，選舉事務處竟然縱容，話如果嗰啲老人家隻手掌寫住投邊個，就吩咐嗰啲選舉事務處嘅職員就唔好理佢，由得佢哋去一車一車就係將呢啲老人院車去投票。如果咁樣你都可以接受，我哋香港係淪落到咁嘅話，你諗下我哋下一代仲有冇位企？嗰啲大企業嘅職位係咪輪到你個仔、你個女做？嗰啲投資銀行揾錢揾得最多嗰啲金融機構嗰啲職位，究竟係大陸嘅官二代、富二代？你試下去 IFC 搭 lift， 你聽下究竟講廣東話多定講普通話定講英文多？全部都係講普通話㗎啦，已經係。我哋嘅香港人土生土長嘅下一代，仲可唔可以做呢啲工？結果全部都係做一啲嘅低收入，叫做低端工作。如果今日我哋唔做嘢，呢、這個局面就會一年一年咁樣改變。喺呢五年裏面將會係最急速嘅改變，直至到2047一國一制。而呢個改變最重要唔係淨係民主選舉，我哋已經唔期望爭取到雙普選啦。最重要係我哋嘅公共財政可唔可以自主啊？我哋使嘅錢係咪使翻喺香港人嗰度？呢、這個先係最緊要。如果我哋嘅錢將來都唔係使翻喺自己嘅社會裏面嗰陣時，你諗下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下一代是能夠在香港安居樂業呢？ 世良剛才提到有位女街坊在跟我們講普通話，我們身處的地方是有特色的，為什麼呢？這裡是大圍，大圍有很多舊樓，因為舊樓呢所以劏房是多，不單止是劏房多，因為大圍近這個中大，所以就很多大學生就租樓住，不單止是多大學生是租樓住，還有就是怎樣呢？就是、有很多港票，有很多港票咧喺呢度咧做樓，所以有啲嗰啲嘅地產代理咧講到明係專係咧接待呢啲港票。咁今日我聽到有個記者問我啦，話呢港票咧因為311嘅補選咧，我哋自己有啲群組喺微信嗰度，咁啊發放一啲係啊。講一大輪啦，嚟香港點樣生活啦，嚟香港讀書啊，香港體現香港嘅相對制度優勢啊咁樣，講一大輪分析文章，去到最尾咧就建議人哋咧，嗰啲可能有夠七年，有可能係攞咗呢個身份證啊，咁又教人哋咧就係投全部投曬俾建制派保皇黨。呢、這個我係身處嘅地方，就係呢個咁樣嘅地方嚟。呢度大圍站 D 出樓亦都係點樣咧？亦都係早前民主動力搞呢一個初選實體投票嘅地方啦，呢、這個亦都係楊岳橋喺2016年2月28日嗰陣時嘅補選搞誓師嘅地方嚟嘅。咁啊，因為呢個空曠啊嘛，呢、這個嘅空洞空間我亦都想講點解揀呢度。我哋今晚同阿世良做呢個政治咖喱飯，就係呢個起碼有較寬敞嘅公共空間。你睇一睇香港而家其實呢類型嘅公共空間 係越嚟越少 啊！越少 係啊！係越嚟越少，就係、是、大地產商、發展商，我哋嘅政府嘅規劃用曬嚟做乜嘢？商場啦，用曬嚟有工益就鏟起咗佢啦，起插針樓啦，你睇一睇。政府的施政根本就跟我們的生活空間、我們的日常的生活有息息相關。大圍站上面起的名城啊，都是怎樣呢？都是有很多很 wealthy 的新移民是買了的。你看一看，當我們的特區政府沒有一些好像其他外國政府的正常的功能，歐洲又好，其他亞洲又好，當有大量的移民涌入、大量的熱錢涌入的時候呢，他們會徵稅，是會令到呢， 撳不到啊，你揸呢， 我揸不 到，到咧要受一啲嘅税款咧，係令到外來嘅熱錢係唔會令到啲樓價都高咗，令到本地嘅民生咧， 誒後邊嗰張係令到本地嘅民生咧 都係會受到影響。但係你睇一睇我哋特區政府點樣係容許香港嘅樓價比呢個嘅大陸嘅資金係谷高咗，你就會知道。仲有啊，全部係有跡可尋嘅喎，係有跡可尋，你要記住。2003年因為沙士嘛，沙士之後有自由行。自由行之後去到2009年就1000多行，咁造成乜嘢？造成就係大陸政府講嗰啲咩一小時生活圈。當一小時生活圈成為可能大陸人嚟香港買樓，呢啲熱錢投入嚟香港嘅房地產市場，咁佢哋先生活到噶嘛？佢哋嚟到，咦，我可以睇下我層樓啊，出租都好啊，當為投資啊，有啲咩依屋又可以揸住碌碌， 啲貪官將啲錢搬走，係 啦，將啲資產就外移去轉移，又可以喺香港嚇、啊，香港又可以即係養下小三咁樣。喂，大佬，但係個代價係乜嘢呢？但係我哋香港人就係細路頭先指住我哋附近嗰啲嘅年輕人。喂，大佬，香港人今時今日係19年不吃不喝，如果你嘅家庭入息中位數係好似普通香港人咁樣嘅收入嘅話咧，係19年不吃不喝，你啲上你先儲到錢係去做呢個嘅上車盤啊，即係嗰個首期。喂，大佬，你諗下，係好恐怖㗎！ 居屋都就嚟接近一千。 呢啲就係民生同埋民主，或者民生同政治點解完全分唔開啊？唔係淨係你口中講，而家習近平要搞咩啊？搞全面管治，唔係口中講，哎，我哋係中國人，我哋有民族主義，我哋愛國，咁就萬事大吉。你睇一睇，政府嘅存在係要處理人民嘅生活，國家嘅存在係要處理改善人民嘅生活啦，唔係因為要求我哋愛國，我哋先有個政府出嚟啊！黨國要搞清楚，當你唔思想懶惰，當你獨立分析思考，睇一睇認清個問題，答案就會自然浮出咗出嚟。你會睇到建制派保皇黨點樣喺議會裏面去靠害我哋香港人，出賣我哋香港人，只係叫我哋愛國，但實際制定出嚟嘅公共政策冇幫到香港人啊！睇清楚個答案就好清楚啦。 我就會有少少修正，我覺得他們愛國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你只要問他們拿張卡片，每一個建制派的議員或者他們的老婆卡片，然後你看看他們出任幾多大陸在香港上市企業的非執行董事，你就知道他們為何會這樣投票。 即是愛國都是生意， 愛國都是一門生意，最終都是講利益的。你試試每非執董做了，喂，曾偉雄撲英啊，現在是巴士九巴的母公司再通的非執董來的，是究竟警務處長和做營運巴士有什麼關係？委任他做非執董之後，政府就延續了九巴的專營權10年，准許利潤 9.7%， 然後這個母公司就將九巴的車廠的用地擠走了，拿去起甲級商廈，創紀之城，起豪宅曼克頓山莊，起考明街觀塘車廠，現在準備改建，然後那些錢賺到的錢入了母公司新鴻基地產。巴士就蝕錢，蝕錢怎麼搞啊？請啲警察回來去剝削那些車長，然後就是加票價。你想想，天水圍出去灣仔20多元，因為他準許利潤 9.7%，只要他蝕錢就可以加價，政府是容許他這樣加下去，賺錢那部分他就拿去新鴻基那裡，蝕錢那部分就由你香港人和他小長一起去背。你說有沒有說過香港的公共交通是搞地產的呢？其實為什麼巴士公司搞得這麼糟糕？這個就是制度的問題，這個不是那些車長懶或者我們沒有安全意識。你看到今天《東方日報》報導炒了那些中層資深的九巴的管理層， 然後換一班差佬入去。點解換差佬入去？你知唔知啊？就係、是、對付嗰啲車長，夠惡啊！唔啱就喐佢哋。大佬呢間係巴士公司嚟嘅咩？係嗎？我懷疑呢個紀律部隊嚟嘅應該。咁你大家諗下啦，嗰啲巴士車長咁惡啦，佢哋揸車嗰陣時候會處於一個乜環境？點解會出現咁樣嘅悲劇？是吗？个悲剧都未完，十九条人命都未追究，竟然走去炒一个为了车长的权益去捍卫他们权益的车长，即刻解雇。大佬，这间什么公司来的？邓家彪删个 post 走去谴责，谴责完之后即刻删个 post， 这个就是工联会做事的方式了。永远第一嘢弹出来的时候当然很勇武，但是跟住一埋牙，一收到電話即刻收皮。去到立法會投票，他今日話派6000元，當他選咗入去立法會，他就即刻會投票支持陳茂波的財政預算案，然後跟住就講另一套出嚟。過去咁多年，由陳婉嫻、譚耀宗一路到今日，麥美娟、鄧家彪冇改變過。工聯會就係出賣香港人，係冇改變過呢樣嘢。1967年，大家記唔記得？你看今日工聯會嗰份70周年特刊，一句都唔敢提，一句都唔敢提。1967年香港暴動放炸彈，如果係為香港人利益嘅話，點解一句都唔敢提？如果係為打工仔權益，你咁勇武，點解唔敢講，唔敢同香港人交代？所以我就係話呢個，如果喺3月11日唔係淨係你出嚟投票，每一個人起碼拉10個人出嚟投票，因為正正。你看到香港主流的電視台 TVB 連選舉論壇都不搞，所有傳媒冷處理，就是不想大家知道3月11日有補選，然後建制派可以通過他們車車車人員在